一个有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跟住落嚟嘅节目系《鬼马软骨散特约》，勤力的记者。 I Love 电视台，电视大电影，勤力的记者。 唔好问我嘅任务系乜嘢，我嘅任务系为社会带嚟最正确、最真实嘅报道。我啱啱大学全理系毕业，铁脚马眼神仙肚。我是你的记者史泽雅。今天我的任务是一个自己给自己的实习来的。我要去访问一个已婚的女明星，问她是不是有意复出娱乐圈。出发。 Marianne, 你 帮 我 拿 啲送上先，我 转头 嚟揾你。 我而家就在现场啦，罗太，你是不是想复出呢？我想问。 你是边个啊？ 最专业的记者史泽雅。请问你是不是想复出呢？ 不好意思，我不识你的。 你是不是想复出？ I don't know you。我想问你，我告你的。 你嫁咗俾有钱佬之后呢，听说是很有钱的而家。罗太现在开始发脾气了，我已经拍低了罗太发脾气的整个过程了。你 玩够未啊？玩够未啊你？ 罗太啊，我想问一下你呢，究竟你是不是想复出呢？ 黐线的。 采访的过程可能是非常之痛苦，但是得到令大众得益的成果，痛苦是值得的。 黐线啊 ,Crazy。 我想问一下罗太，你是不是想复出呢？ 黐线 啊。你可不可以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呢？ 可不可以走开一点，还有放低你部机啊？ 罗太，罗太，唔该，我想问下你，你系咪想复出咧？ 系有啲唔系有点啊？ 被访者开始动摇，勤力嘅记者努力系冇白费嘅。罗太啊，我想问下你咧，你系咪想复出啊？ 我觉得你真系咧， 你正视我 问题， 好冇？你系咪想复出？ 痴痴地，我复唔复出关你咩事啊？我唔想接受你访问啊 ，Go！ 罗太，你系咪经营副业啊？你有冇曾经经营过副业啊？ 发神经啊！ 估唔到我无心插柳嘅一个问题，被访者竟然有意想不到激动嘅反应。好明显，罗太佢系曾经经营过副业嘅，而呢一个副业可能系同黄色事业有关添。请你正面回答我嘅问题啊！你有冇兴趣复出呢？你系咪曾经谂过复出呢？罗太，罗太， 再系咁我报警啊！ 警察是非常之尊重新闻工作者的采访自由的，你是不是想复出呢罗太？ 不是啊，没兴趣啊 ,OK。 指责啊，这里的报道完毕，交返俾新闻部。采访的过程可能是非常之痛苦，但是得到令大众得益的成果，痛苦是值得的。 你做乜嘢啊法官？你咪读死片毕业的？你出新闻报道，你做咩真系采访娱乐新闻啊？你话俾我听啊！吓，我同你讲紧嘢，你望住我好冇啊？你冇脑噶？你个脑喺边啊？你俾我睇你个脑喺边？你今朝咪食咗？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怨妇之家特约》，妇女新 B。 大家收睇《妇女身边》啊！我去到边度咧，都会着住西装嘅邝咗啊！ 你走音我邝咗， 系啊，邝咗。 大家好，我系识得骑马嘅斯文宇啊！系啦，今日唔见我哋另外一位拍档70岁嘅沙翁嘅。 啊，沙翁佢已经。 幫我哋呢出咗去做今日都市 Hot Talk 星期二嘅專訪啊。 喂邝咗啊，我哋嗰個都市 Hot Talk 唔係星期三嘅咩？ 咁今日星期二咪做星期二囉。 哦。 是啊，今日嘅都市 Hot Talk 星期二呢梗係講今日城中嘅話題啦。 啊，梗係估下今日邊個係楊小姐呢？ 唔係啦。嗰啲嘢應該係娛樂名人版做嗰啲嘢㗎嘛。咁點解而家上曬港文版啫？我講緊今日嘅城中話題，梗係有蟲嘅麥皮啦。 啊，冇錯啦，一隻英國入口嘅麥皮開封咗之後，裡面竟然有啲蟲喺度啊！ 嗰啲蟲啊，仲要係活生生㗎，真係好似睇緊 Discovery Channel 咁啊！ 但係邝咗，你頭先話我哋嘅拍檔70几歲仲會去潛水嘅沙翁，去咗做專訪，到底係乜嘢專訪呢？ 嗱，斯文宇，你有所不知啦，70几歲仲會去潛水嘅沙翁，梗係去咗訪問事件嘅主角呢？ 係咪發現有蟲嗰位市民呢？ 唔係喎，而係事件嘅主角蟲啊，交俾沙翁嗰邊先。 喂，係唔該曬邝咗。咁大家好啦，我就係啦70几歲仲去潛水嘅沙翁啦。點解今次派我去做採訪呢？咁係因為呢用到我嘅專長啦。冇錯啦，就係、是、潛水啦。事不宜遲啦，我而家即刻呢就潛落啲奶嗰度，喺牛奶麥皮呢當中搵返啲蟲出嚟先啦。我而家呢就一路潛啦，一路呢就搵啲蟲啦。平時呢我潛大寶招呢都未驚過嘅，只不過係牛奶呢我又點會驚呢？我冇事嘅，沙翁最叻潛水嘅，我而家呢就喺度呢浮潛嚟㗎，浮完呢就潛啦，咁然後潛完又浮㗎喇喎，我唔只係識潛水嘅，我仲識爬山。我但係我呢係唔識潛奶㗎。喂，我係70几歲仲好鍾意潛水嘅沙翁，鏡頭唔好影住我。唔該。 唔該曬沙翁先，或者我哋而家俾沙翁佢老人家唞一唞先。咦 ,Annie 同埋邝咗喺嗰邊已經準備好喇喎，不如我哋一齊睇下 Annie 今日教大家煮乜餸啊。 又嚟到今晚食乜餸嘅時候啦，我係邝咗啊。Annie 啊，今日教我哋煮咩餸先。 嗯，我 Annie 今日教大家煮呢個餸呢真係好啱小朋友食㗎喎。 會唔會係因為呢個餸呢又係嗰啲酸酸甜甜好開胃嗰啲呢？ 唔係噃。 唔係咩？ 呢個餸好啱小朋友食，係因為呢個餸係甜甜酸酸好開胃㗎噃。因為而家呢天氣都仲熱啦，小朋友放學返嚟呢可能冇乜胃口食飯㗎。咁如果整啲酸酸甜甜嗰啲嘢俾佢哋食呢，咁佢哋就會好開胃㗎喇。 唔好掛住酸酸甜甜住啦 ,Annie 啊，咁快啲開始啦。 今日 Annie 教大家煮嘅呢就係、是、麥皮啦。 麥蟲有皮喎 ,Annie。 有皮 有蟲喎 ,Annie。麦皮有虫的喎，而家 Annie。 嗱，麦皮咧系一样好健康嘅食品嚟嘅，俾小朋友食咧就最啱。 唔系喎 ，Annie 啊，有虫、啊。 有啲人食麦皮咧，中意加啲提子乾落去嘅，好似我而家啱啱打开呢一盒啦，本身已经有啲提子乾喺里面噶啦。而家啲超级市场真系好方便啦、啊，吓。 Annie 啊。嗰啲唔係提子乾嚟，係蟲嚟㗎喎。 其實牛奶麥皮嘅製法真係好容易嘅啫。而家有好多嗰啲即食麥皮啦，好似呢一隻有埋提子乾嘅即食麥皮咁，只要倒啲牛奶落去呢就可以食得㗎喎。 Annie 啊、 我知道自己叫 Annie 㗎喇，你唔使係咁叫我名㗎。 Annie 啊，啲麥蟲有皮喎。咪我提你呀，我驚你睇唔到㗎嘛。 但如果想個麥皮呢變成係酸酸甜甜咁樣就好簡單嘅啫。嗱，加少少檸檬片落去咁就會變成酸酸甜甜㗎喇喎。如果唔係呢可以落啲檸檬汁添㗎喎。 Annie 嗰啲唔係檸檬汁係殺蟲水嚟㗎喎。 咁就完成㗎啦。 都算好彩，因為落咗啲殺蟲水，啲蟲應該會死㗎啦 ,Annie 啊。 啊邝左啊。 啊 你頭先係咁講嘢啦，你應該口乾㗎啦。 啊冇啊，係咁樣飲自己口水。 飲咗啲碗啱啱整好嘅檸檬麥皮，酸酸甜甜，好開胃㗎。 殺蟲麥皮啊，導演撩喇喎。 有皮嘅就冇蟲㗎。 今日嘅今晚食乜餸時間又夠啦，下次再試下啦。多謝，拜拜。 嗯，拜拜。 轉頭返嚟會有奇幻潮之我悄悄的走了，千祈唔好行開呀。跟住落嚟嘅節目係奇幻潮之我悄悄。奇幻潮之我悄悄的走了。 喂，唔係啊，你都加入埋啦，好唔好啊？ 吓，你唔好同我讲呢啲咁恐怖嘅嘢啦。 咩恐怖啫？喂，我俾个好消息你咋？我见你 friend 先话俾你听，我唔系个个讲噶。你有冇见我话俾阿 Mini 听啊？ 我唔知喎，佢而家变咗啦，戴住个眼镜嘅人。 咪咯。 就算我参加咗咁又点？ 咪正咯。喂，以后你再唔使为生活奔波，我又唔使剪嗰啲叱咤乐坛访问，系咪先？你成世人啦，都唔使为层楼打工啦，又唔会同人闹交，成个人都开心晒啊，系咪先？ 我谂下先啦。 唔好谂啦，快啲嚟啦，今晚就系啦。嗱，你攞张宣传单张睇下先。 哦，好啦，好啦，好啦。 好嘢，有多一個人支持我啦，等我去第二度再叫多啲人嚟先。 喂，你都睇。 喂 ,Hello。做咩嚟？ 我先走啦，尖。 你做咩啫？ 我冇嘢冇嘢冇嘢。 你手上嗰啲咩嚟㗎？搬落粒燒嗰啲宣傳。喂，咩嚟㗎？你又碎咗外星人啊？ 冇 啊。你搞乜嘢啊你？有心你唔好癲啦。 我叫阿總部部阿威文幫我印嗰啲宣傳單張，上面寫 著。你做乜嘢啫？ 阿尖啊，外星人就嚟接我哋走㗎啦，你都一齊啦不如。 我唔該你唔好黐線啦，邊有咁多外星人啦、 啊。我都唔明白你哋嘅，你哋又信啦有鬼又唔信有外星人。 咁我兩件事，你信有鬼咪信有鬼，我唔信有外星人唔信有外星人囉。咩 logic 嚟？總之你唔好癲啦外星人。就算佢真有外星人，咁做咩要接人走呢佢？ 因為唔知道我都。 即係唉。咁該你有時間去做下義工啦你。 喂我有㗎，我做義工嗰陣我咪順便叫啲義工一齊等外星人囉。 咁有幾多人聽你講外星人呢？ 喂又唔錯喎，有成三個都。 唉、哎、你當我求下你又好咩都好，你唔好發癲啦。 唔係呀，佢哋今晚就會嚟㗎啦。 唉、哎、我真係費事你嚟呀，我趕住叮嘢食嗰啲菜，你好傻。 微波爐都係外星人嘅科技嚟 㗎。 OK OK我叫外賣啊而家，唉。 手提電話都係外星人嘅科技嚟㗎。 唉好好我唔食嘢啦而家我唔食嘢啦。 你做咩呀？ 穿指甲囉。點呀、啊、指甲鉗又係外星人科技呀、啊、 唔係呀，你用緊個垃圾桶，個垃圾桶蓋係外星人嘅科技嚟㗎。 行開啦你。 真係黐線嘅。 你唔好同佢癲啦，你咪唔知佢癲㗎啦。 咩呀、啊、我諗得好清楚㗎喇喎。 你真係諗住同佢一齊癲呀？ 喂呀、啊、你都一齊啦，都係癲㗎。 喂 呀、啊、 你咦阿尖你都嚟咗啦，你終於相信有外星人啦。 我係嚟叫你哋咪黐線㗎，邊度會有外星人㗎。 哇佢哋嚟啦， 外星人 ,Hello! 喂呢邊啦、啊、,Hello! 真係有外星人？ 阿尖你都嚟啦， 喂 吓、啊、我 阿尖我哋走啦，你要好好保重啊。阿尖啊 十年之后你一定会做财政司的。 落嚟啦 UFO， 我哋 ready 㗎啦喂。 咦，点解隻 UFO 仲喺个天嗰度停咗喺度唔落嚟嘅？ 係喎、哦、快啲嚟接我哋走啦、啊、喂。 咩先，隻 UFO 好似落咗嚟好耐㗎喇，不过因为佢太細隻，你望上去細細粒咪以为佢仲喺天空度囉，其实佢喺你头顶啦，做咩呀？ 吓， 点解佢隻 UFO 好似豉油碟咁細隻㗎？吓， 咁点接我哋走喎、 啊、外星人， 喂 外星人， 外星人， 你点接我哋走啊？ 吓， 係囉，咁点啊？ 拜拜。 喂 喂 喂，哇，走咗啦。 我嗌嘢食㗎，你要唔要？ 啊，好 係囉，食啲嘢啦，阿卢啦。 我等埋喎。 你唔想等外星人啊？ 食埋嘢先啦。 艾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收睇， 拜拜， 拜拜， 拜拜。 全场现在嗌我一夜。